一路顺利推进，转眼到了琉璃之地的最终 BOSS 托亚。乔一凡本是满怀期待地等候大神的指挥，他知道这个副本托亚是影响最终记录的关键因素。结果在这里大神的话反而变少，整个团队在这里更像是自由发挥，虽然配合也有，但怎么看来也是不够水准，更多的时候在托亚面前显得挺被动。乔一凡是职业选手，有着职业的判断力，这样的打法他粗一估略也已经觉得是不可能突破现有的记录。乔一凡有点茫然，这个地方就是他都可以设计出一套配合的套路，起码可以比现在散乱的自由发挥强，难道叶秋大神会没有任何思路吗？正疑惑，就听到大神的君莫笑在一个走位和他并肩站到一起时忽地开口问道，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 乔一凡略犹豫了一下，却还是说了实话， 我觉得如果就是这样打的话，突破眼下这个记录恐怕有些困难。 你不用担心。 唐柔的韩嫣柔却是不知何时也走位经过了二人身旁，听到二人的讨论也加入了进来。 这是因为某人不肯用全力，否则你看到的会是和现在不一样的场面。 叶修笑了笑，随后对乔一凡说， 那种场面你会知道该怎么配合的，加油。 哦。 乔一凡有些不明所以，却也没有多问。这一趟副本刷完，几人对如何打法都已经是心领神会。 两次机会。 叶修的强调不只是说给乔一凡，也是说给其他三人。失误这种东西并不是技术好就一定会避免的。 嗯。 唐柔简单地应了一声。 放心吧，我喜欢在关键的时候才发力。 包子入侵说。 你也是哦。 苏慕成却是反过来提醒了叶修一声。叶修当然也不是完全不会犯错的神，十年的游戏经历就是在犯错方面他的经验也是无比丰富。 开始。 一声令下，二次副本开刷。进本开怪，第一部分的打法和当初带着月轮工会会长时颇为相似，只是这一次没有人在上高地。乔一凡的一寸灰从一开始就帮着引怪的三人输出，在怪刚刚要聚到一起的时候， 刀 叶修才说了一个字的时候，乔一凡的刀阵早已经释放出来，完美的时机掌握和队伍的需要配合的天衣无缝。叶修十分欣慰，这样的高手带起来也轻松，融入的简直太快了。他们几人自然也是小心翼翼控制着小怪，不让他们脱离出刀阵的范围，结界内和结界外大家的输出效率都会大不一样。不过有一点遗憾的是，刀阵的效果是20秒，冷却却有30秒，是无法全程保持，总会有10秒的真实期。但是这一次刀阵消失前的瞬间，君莫笑突然一个后跳躲开了怪堆，跟着拔剑一挥，一道朦胧的烟雾似从剑锋中溢出，进而结结成形。一寸灰的刀阵消失，但是一个新的暗紫色鬼神控制的结界却已经紧接着生成。刀魂。 刀阵嘛，我也会啊。 叶修说着，跟着君莫笑手中剑锋舞动，用的却又已是狂剑式的技能。 散人啊！ 乔一凡反应过来，鬼剑式的刀阵是十级的技能， 散人当然也会。两个刀阵的效果无法叠加，但是却可以用这样交替的方式消除真空期。这样的双轨配合在荣耀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二轨拍阵。目前在职业联盟中，只有虚空战队偶尔会用到这样的战法。他们的队伍除了李峰的逢山鬼泣这第一阵鬼外，还另有鬼剑士的职业。不过叶修他们这里能打出的二鬼拍阵却并不完全，毕竟君莫笑这个散人只能使用刀魂这一个鬼神之力而已。绕下如此，在眼下却是极大的保障了输出效率。摧枯拉朽般，第一波小怪在鬼阵消失被迅速消灭。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一路平推下去，没有过多的交流，甚至没有任何指挥。不只是乔一凡，唐柔和包子入侵两个在刷了这副本这么多次后，也根本不需要叶修再废话什么了。该做的两人都可以做到丝毫不差。乔一凡的鬼阵更是张弛有度，需要时就出现，不需要时就从不乱放。和君莫笑这边偶尔会用到的刀阵也是衔接的恰到好处。没有任何悬念，众人以极高的速度推到了副本的后花园，时间过去了仅仅18分钟。最终 BOSS 托呀，如果只是和上次一样自由的发挥，这时间还真不好说。这本就是个比较难缠的 BOSS。兰西阁的春意老他们这些高手也是狠狠地练了若干次才能打出配合控制住。那么此刻呢？有什么手段？乔一凡想到之前人说大神没尽全力的说法，有一点好奇和疑惑。 刀阵！ 冲上的时候叶修已经喊道。如果乔一凡自行判断，肯定不会在此刻就丢出刀阵，但他相信大神的判断，闻声连忙释放了刀魂。一寸灰手中恶鬼斩刀一闪，和君莫笑放刀魂也没什么区别。幽灵般的烟雾在吟唱结束后凝成刀魂，结界随即被种下，而这声刀阵像是对另一人也发出了指示一样。风书烟幕的手炮喷出火舌，一炮已经击中了在后花园闲逛的 BOSS 托亚。托亚一扭头便飞身冲来，踩着花园的一个石阶飞身而起，凌空一脚便踹了过来。君莫笑闪身上去，千机伞一抖，已是战矛形态。空中急速抹过的托亚在这一瞬间忽然消失，竟是被君莫笑一个圆武棍给拖到了地上。 好快啊！ 乔一凡的眼光自然和唐柔包子入侵大不一样。叶修有时操作出的攻击，这两人看到眼里经常是无动于衷的，但是乔一凡至少可以一眼看出这一下的难度。走位、手速、微操、预判，这是在以上缺一不可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准确做到的事情。圆武棍放出来就能挑到怪，荣耀可不是这么简单的游戏。圆武棍强制擒拿技，托亚也无法用瘦身避免这一次摔地，但他速度也快，刚一落地就已经放出阵地波要起身。君莫笑早料都如此，圆武棍甩下时已经后退闪让，托亚的阵地波非但没震到人，反倒被君莫笑抽剑而起的一个拔刀斩砍了个正着。 好快啊！ 乔一凡的心中依然是这个印象，托亚和君莫笑之间的战斗节奏真的好快。但托亚毕竟是系统 NPC， 判断思考的时间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君莫笑呢，却也几乎是在不加思索的情况下连续出招，第一招都能克制住托雅的攻势。散人的优势，这一点乔一凡可以理解，但更重要的是，这么多的技能，叶秋大神却是几乎不用任何思考的就从中选择出最合适的。这精密快速的判断简直就跟系统运算似的。 太可怕了。 乔一凡心中震惊。这得是有多么丰富的经验啊。换做其他职业级的选手来，或许也能做出这些正确的判断。但是想做到不加思索四个字，恐怕就没有多少人能胜任了。经验是时间的沉淀，而时间总是让人无奈的。老将们不可能再有新人那样朝气蓬勃的状态，而新人们想拥有老将那样老辣的经验，唯一的途径也只是等自己变成老将。在君莫笑一人就限制住了托亚的情况下，这最终关底果然变得无比简单。对于他们其余四人来说，这就好像是一场很平凡的战斗，面对的是一个很平凡的 BOSS， 他们只要配合着君莫笑进行输出就是了。刀魂、冰魂，乔一凡交替使用着此时他可用的两个鬼阵，其中也会用鬼斩、月光斩、满月斩之类的技能提供一些输出。不过作为镇鬼，这些斩技显然都不会太高阶，技能点必须节省下来用在其他各种鬼神之力上。镇鬼个人的输出能力比起斩鬼还是要逊色许多的。一分钟，托雅的生命已经下降了快三分之一，这样的节奏保持下去，显然四分钟内就可以结束战斗。如果宽裕的时间，甚至可以允许一些失误。太强了，乔一凡感慨着。虽然他在这队中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但是他还是清楚，刷出记录，他可不是那个起到决定因素的角色。镇鬼固然可以提升全队实力，从理论上来说，队伍的人越多，镇鬼的作用就越大，这也是各大工会肯定会特别培养一些镇鬼的原因。但是在职业联盟的正式比赛中，队伍的人数上限仅仅是五人，这就把镇鬼那理论上无限强化的辅助作用限定在了一个范围内。在五人的团队中，一个镇鬼的辅助控场未必就强过其他任何一种风格角色的存在。在五人队中，镇鬼也只是一种战术上的选择，他没有比任何职业差，但却同样没有比任何职业更有用。他的存在也就是众多战术风格之一。此时的琉璃之地就是个五人副本，镇鬼在队中的作用也就是如此，能提供帮助，但这帮助却不是这队伍能打破极限记录的原因。真正的原因还是在君莫笑身上，是这个角色的散人特点充分发挥，才能在这个副本中超越极限。因为散人打出了二鬼拍阵，因为散人托亚被全面压制，这单人进行的压制远比靠队伍配合打出的压制更加犀利有效。再然后，君莫笑的武器明显的自制，明显的极品银武。银武是干什么概念？乔一凡怎会不知？这一输出优势又是其他队伍不会有的。记录就在眼前，两分钟过去，托亚的生命果断下去三分之二， 攻击，攻击，攻击。五人不断地攻击着，乔一凡和四人这才是第二次组队配合，却丝毫不见生疏。这正是他的特点，他的长处，他很会主动和别人配合。这到底是天赋，还是当一个边缘人养成了？此时却是已经没人能闹得明白了。 注意啊，快红血了。 托亚生命下降到快十分之一时，叶修照旧做的提示，唐柔等人完全无动于衷。托亚的红血暴走，上次根本就没耍出什么花样嘛，一样是会被君莫笑压制住的。而这一次，乔一凡也在为红血做了准备。眼看红血的一瞬，突的一个浮空技能鬼爪，托亚被擒起后跟上一个月光转，将托亚削上了半空，跟着刀锋一簇，冰霜凝结，乍然碎裂后的一个冰魂已经闪身而出，冰阵。空中掉下的托亚不住地受到冰冻伤害，落地时更是啵一声被冻成了个大冰块。五人的武器齐齐朝上招呼，冰块里的托亚也是受伤无误，不过 BOSS 的抗性毕竟更加强力，这一冰也没有太久，但是破冰而出的托亚又能如何呢？只能是在君莫笑领头的敲打下不断的跌落生命。天机、龙牙、落花掌、反坦克炮，还有猥琐角度飞出的一记板砖，最后的一串攻击，托亚带着反坦克炮炸开后的火光被击飞，倒撞到了后花园的石墙上。没有人再来追击攻击，托亚在这一刻终于已经是被击杀殆尽了。系统公告，恭喜玩家君莫笑、风书烟幕、包子入侵、韩烟柔、一寸灰打破副本琉璃之地通关记录，成绩22分35秒22。世界出现了短暂的沉寂后，突然开始意气爆发。没有什么过多的惊讶，对于新区新人来说，副本记录的数据其实他们没什么概念，他不会像是老玩家一样因为一个记录过高而被吓到。第十区的玩家脑中只有一个意识，记录破了，记录又被君莫笑给破了。于是此时出现在世界上的竟然是以恭贺消息为主，而恭贺的目标竟然不是君莫笑的队伍，而是兰西格以及兰西格那个叫云听刀的家伙。云听刀就是绕岸垂杨，就是总在刷世界向君莫笑叫板，叫嚣着让人来破他们记录的家伙。此时玩家们齐齐在世界上恭喜兰西格和云听刀同学终于如愿以偿。玩家的尖酸刻薄从来不是靠等级来衡量的，新人一样拥有嘲讽模式。绕岸垂杨脸色泛白，就在前几分钟他还刚刚又刷了一条消息，他就是专门守在这个时间在这里开嘲讽模式的，结果一条系统消息给了他答复，世界玩家对他开始了嘲讽。 怎么可能？ 绕岸垂杨简直不敢相信。